你站在花窗不进的窗台，我藏在花果头顶的窗外。哎呀哎呀，是你曾经亲手把窗打开，现在我却推不开。你存在我们的生活之外，我活在跟过去讨个明白。哎呀哎呀，让我勤劳的想你，不能像你这样把我懈怠。这个人很懒，什么都没有留下来。别问该不该，别想爱不爱，你是迷长的空白。这个人很懒，什么都给留不下来。空的满出来，满的很难爱，撑着历久弥新的爱。都没留下来。